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现在你的状况如何？是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孤灯难眠，亦或是等待着夜归人呢？不管你状况如何，我希望你这个时间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纯粹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这个时候听到我挑选的歌曲，有怎样的一些心情，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张爱玲。有人说张爱玲是华美和才情集于一身的女人，但是我觉得骄傲的她到头来也亦是难挽薄凉。胡兰成评价她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什么是临水照花？一个特殊的女人在特别的状况之下，她孤傲敏感卓而不群，但是她又逃不开心灵的那个泥渣。这样的女人大多都会用文字来跳舞，舞跳得过于高明，便没有了舞伴来陪，只能唠叨人在高处，灵魂总是寂寞。但是现在的这些填词人对张爱玲却是各抒己见，解读出不一样的风情。在这些有关于张爱玲的歌曲当中，在大家所呈现出的这一系列歌词的世界里，可以说是千人千面的张爱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是黎明所演唱的《半生缘》。 一切还是那么清晰，仿佛这一刻就是生命。 别来海无恙，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早已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离多的纠缠。却那么长，一河中荡漾，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就是答案。 光，照一点苍凉，在烟海不经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至少你我的纠缠，祝福是唯一的答案。 做广播的那几年，我时常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回播完这首歌之后，同事跟我说这首歌有着靡靡之音之嫌。而如今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头去听这老歌，突然发现它也变得通透起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长大了，读懂了张爱玲，或者说我们算是在阅读或者观看那些影视作品的过程当中，也见到过了另外一种风情的张爱玲吧。诞生缘算是张爱玲一部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书中通过年轻人的婚姻的悲欢离合，揭露了社会和人性的方方面面。曼露曼桢这对姐妹花的境遇，一个由淳朴滑向罪恶直至陨落，另外一个则给我们展现了女性在社会上挣扎生存的艰难，都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黎明所唱的这首是许鞍华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同小说电影展现出的情节一样压抑沉重，歌词的笔法和张爱玲一样，看似漫不经心的点拨几句，却直戳人心最疼处。歌里有唱，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寥寥数语便把人带入悲境，空余一腔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答案的惆怅。说实话，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好，我们再来听这部电影当中舒慧的扮演者黄磊所演唱的《半生缘》。 痴心的人心痴几分，是否今生只等一人，对着伤痕心在泯灭尘魂，红颜的人眼红几分，能否青春只为一人轻易关门，爱在日夜沸腾，你我在天涯两边，思念缠绕着半生缘，越向往真切，你我在

手中全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全流失于指缝。在 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红玫瑰》，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白玫瑰》，这两个版本都由李卓雄填词，梁翘柏作曲，一曲两词，不同意境，可以说是非常棒的还原了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神髓。张爱玲在这本书中有写到，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的骚动和白玫瑰的矜持，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另外一个则是温柔的妻，两相角力，如同配乐里缠绵悱恻的钢琴和提琴敲击在男人的心间。红玫瑰呢还是白玫瑰呢？这是一个终极难题，不管你做了如何选择，这个时间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在歌词当中看看两只玫瑰最后的归宿。红玫瑰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白玫瑰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情爱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终究还是要隐于岁月。就像是张爱玲在书中写到的那样，男人经历了几番花开花落，不管是红玫瑰的烈焰芬芳，还是白玫瑰的静如止水，岁月流逝，他还是要在泪光中毕竟现实，回归本真的。而张爱玲在创作这本《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同时，刚刚经历了与胡兰成失败的婚姻，我们也能隐隐绰绰地解读出这两只玫瑰中的她的身影。一般人可能会很轻易地将白玫瑰就代指在张爱玲身上，其实不然，红玫瑰也有她的缩影，否则张爱玲不会在现实中毫不介意胡兰成有夫之妇的身份，一心一意地和他痴痴地眷恋。红玫瑰的悸动当然也曾在他心中暗流汹涌。一纸婚约之后，胡兰成喜新厌旧的风流习性不变，张爱玲的骨子里是冷傲的，她禁不住男人之般的不忠，白玫瑰的心之所向便是正统的爱情观念，性烈如焚的她解除了婚姻，与前夫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在她身上，她既热烈大胆地追求爱情，又优雅而敏感地坚守着婚姻。所以说，红玫瑰和白玫瑰这两种风情都曾是她的照应。来听《白玫瑰》。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千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带笑回归，带刺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消耗 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处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事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 1994年，关锦鹏导演把张爱玲的这本《红玫瑰与白玫瑰》搬上了荧幕，林忆莲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收录在原声大碟当中。电影当中的配乐是由小虫操刀制作，独具匠心，呼应了电影剧情的脉搏，斩获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如果说李卓雄给陈奕迅所写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站在男子角度描述着红白玫瑰的感情，而小虫所创作的这首《玫瑰香》则是站在女子的角度来写玫瑰的无奈，或许更加符合张爱玲在当年的心境吧。花有情才香，爱过了会再想，于逝水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丧尽了天良，满足了欲望，玫瑰香夜未央，心里想的人不一样。既是古典悲歌，又充满着烈焰红唇，歌词当中的一句丧尽了天良，满足了欲望，叩问天下人，贪婪的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的？林忆莲没有回答，她用中国卡门的意象解读了红白玫瑰的多情和多刺。我就在想，如果张爱玲在世，听完了林忆莲的演绎，可能也会食髓知味，对她大加赞赏。歌里的一个婉转低回性感的民国女子形象就这样跃然眼前，此间风情又有谁解呢？来听《玫瑰香》。 处，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日归乡，夜未央，心里想的人不一样。啊，有情才想，爱过了不再想，你是谁之王，不清楚谁能 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夜间降雪覆盖全市，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且降雪时道面温度低于零度，可能会出现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尤其是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您注意防范。降雪后气温下降，持续低温，天气十分寒冷，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的 北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 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苑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歌里的张爱玲。如果你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想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所对应的便是张爱玲所创作的那一篇非常精美的短文《爱》。爱的原文大致是这样的：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在这篇清新隽永的小文中，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段质朴而又真挚的小小的爱情的萌芽，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故事，万水千山只是换来了一句淡淡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搭配张爱玲，有着一股淡淡的风情，换来了半生的回忆。 也许你还想我，也许你还惦我。也许时机还有可能，也 许不，也许你还恨我，也许你还等我，也许余音还未唱出，也许不，也许你还怨我，也许你还爱我，也许流言转眼成空，也许不，也许你还恋我，也许你还欠我，也许惘然曾经永远贴近我。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一阵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忧愁的夜，一时乱意一时安宁，寒冷无比。花开半生缘分随风去，请你别再想我，请你别再点我，昨日曾相遇，今日难追索。请你别再恨我，请你别再等我，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一阵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从前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悠长的夜，一时满意一时安宁，寒冷如冰。花开半生缘分随谁去，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曾经幸福的凭据在我眼底下溜走，多么善变的缘，一阵阴影一阵明镜伴我孤寝。过去已经过去，结果没有就是没有，曾经快乐的情绪在我手指间溜走，多么悠长的夜，一时乱意一时安宁，寒冷如冰。花开半生缘分随谁去，花落一段传奇风中事。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花开花落》，收录在她的《听说》那张专辑，同样也收录在奶茶所主演的舞台剧《半生缘春夏秋冬》的四季恋曲中。花开半生缘分随水去，花落一段传奇风中事，歌词作者蓝奕邦可以说是铺成了许多张爱玲的经典作品在其中，尤其是最后的这句话映照了张爱玲这一生的空总。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婉之所演唱的《小团圆》。我记得张爱玲曾经在给自己友人的信中提到这支作品，说这是一个热情的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有人说这本书的故事情节还是有他自传的影子，小团圆大概就是张爱玲的一种期盼吧，家国情怀与我无关，渴望被爱，想要一个团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团圆。而这首歌，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王婉之的这首《小团圆》，作曲是王婉之，填词黄伟文，取名《小团圆》就是为映照张爱玲，让我们看到她身上的那种孤傲之外的还有一些柔软和绝望的状况。有人说这是黄伟文写的最好的张爱玲，歌词是这样的，谁的书写到近处居然会如愿，自传中千转万转竟如出所算，在最坏的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憾才想完，人生方好演。张爱玲虽然寄予落魄，却又活得美丽，一身傲骨的她在最坏的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即便命运无常对她连番打击，可她仍然保持着优雅姿态，仪容整洁，果断决定，不慌不乱地一路前行。

在战争面前如何生存和挣扎的作品。王明全所唱的这首《倾城之恋》是1984年邵氏所推出的同名电影主题曲，许鞍华执导，周润发、廖千仁主演。在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请你离去，求你别爱我，让风送着我轻然归去，实则是点明了张爱玲这本《倾城之恋》的本意。清晨的这一刻，范柳原和白流苏都放弃了各自的计较，他们相爱了，但是婚后的两个人却又变回了从前。写歌的人算是看明白了，所以才借着这首歌请范柳原离开，不要回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个人已经洞明此情境，太擅长伪装自己，只有在清晨的那一刹那才会掏出一点真心，若没有战乱呢，这对男女谁又甘心平凡的厮守终老呢？想要听齐豫的这首《怨女》。 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请你挪进烛火，黑暗中是什么牵引着我的手，朝向未知慢慢走。一夜化作千言，夜色与情怀如水，远处有暗处 什么牵引着我的手，朝向未知慢慢走。一夜化作千言，夜色与情怀如水，远处有 最后的一本书《张爱玲的怨女》，这本书被誉为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小说是在《金锁记》的基础上扩充了内容，更改了部分人名，详叙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书里讲的就是嬴帝的一生，豆蔻年华就嫁入到了大户人家，随着岁月的流逝，家庭的琐碎把她折磨成了孤独狂妄的怨女。而齐豫所演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细腻而彻底地展现了这个怨女的悲苦和苍凉，歌词也算是写得比较凄凄哀哀。怨女的一生都是错，前半辈子她是凭栏的幽府，后半生却慈禧当政。张爱玲也是一个倔强多情的女性，应和了歌中的这样的一句话：生生离离，多少红尘旧事，只能在郁郁声中去回味。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去感叹一下齐豫的歌声，真的是气象万千，她总是很轻易的可以营造出时间的跨度和沉郁感，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秒杀现在大部分歌手。想要在这个时间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品冠所演唱的张爱玲。单看歌词，说实话这首歌跟张爱玲的关系并不大，而其中的这句话，这夜色有点张爱玲，堪称是绝妙。不管窗外是春风沉醉还是大雪纷飞，听到这样的歌还有这句歌词，便会尽情徜徉在张爱玲的夜色里不能自拔。好，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咿咿呀呀的胡琴，大城市小巷里有一个梦被你摇醒，回眸梦夜里我想到你的手心，我看到你的眼睛，那年初卷的雪飘呀飘，一直下不停。弯弯曲曲的河流蜿蜒过故事里，驾着两只辫子的你，睫毛沾着雨，开始爱上凝视你，开始爱怕水有心，回忆正在湖里摇呀摇，得不 有点像爱里冷空气，暖着心，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春天过了夏天，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这两只辫子的你，睫毛沾着雨，开始爱上凝视你，开始害怕水有心，回忆正在湖里摇呀摇，得不到安宁。长马褂，白围巾，虚掷莫看的星星，这夜色有点像爱里冷空气，暖着心，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的爱你。只是春天过了夏天，因为你懂了幸福多安静。 咿呀呀哭泣，大城市小巷里，一颗梦被摇醒，灰蒙蒙的夜里，我想到你的手心，我看到你。